one curse.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呢一個咧，濠江嘅呢個罪案現場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咧，當年啊，1997年啦，咁啊都哇數一數手指咧，都已經17年啦，係嘛？十七年嘅光景啦。咁啊，當年呢一單碎屍案咧係相當之轟動嘅。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即係仲係咧，即係記憶猶新啦。同埋咧，因為咧點解咧？近呢幾年咧，其實香港咧成日咧即係有一啲嘅節目啦嚇，我哋其實以前都講過下，咁但係就唔係講個案情，係講咧鬼故啊。因為咧呢一間酒店咧，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哋都即係唔想影響佢咁多，不過講少少啫，就係話即係有人講翻啦，話將嗰個門牌咧即係調轉咗喎，即係調咗去第二間房， 兜亂咗係 第二間房喎，即係話咧。真係住咗都唔知咩事，真係咁啊！咁又好又唔好嘅，即係你有時可能啲靈異嘅嘢都係你自己心理作用嘅啫。咁你住咗都唔知啦，可能你唔知道有事發生咪冇事咯，係咪先？但係當然你都聽過咧，即係有一個好恐怖嘅鬼故嘅，我聽過另外一個節目講話，直情喺嗰間房係即係好誇張，係半夜嘅時候， 幾個人一齊撞啊嘛！ 係啦，喺個洗手間咧就 bling bling 咁樣就乜嘢都跌曬落地下咁樣，但係佢究竟係咪住咗嗰間房就真係唔知道。可能又， 但係佢事後 先 問到就話係嗰間房咯。 係，同埋仲有即係有個女工同佢講話，叫你咩？叫佢唔好住。 下次嚟唔好住。 下次嚟唔好住。佢 下次唔住呢間酒店添啊！ 但係佢住嗰個 number 就唔係而家講嗰個 number 嚟。 係啦。 係啦。 咦？係咪731咧？會即係海報嗰間房？ 哦，真係，係咪想去住一住啊？你又要揾阿 Raymond 啦？咁就 可唔可以安排我哋要住翻嗰間房？ 嗰個層數啊， 嗰個層數 可唔可以啊？ 而家我真係唔知邊間啊，真係。 淨係住嗰個層數你都唔敢啊，我都唔敢啊，真係啊，真係。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咧都準備緊咧，就接啊一位金生嘅電話啦嚇，咁啊未接通嘅電話。不過佢咧就係即係而家就喺公務局嗰度，係咪叫公務局啊？ 係啊， 即係就係一個高層啦嚇，咁啊都。 佢而家喺民政處。 民政處嚇，咁啊都奮鬥咗好多年啦，哇，都犀利嚇。咁啊，當年都嚇一嚇嚇，即係都驚心動魄嘅。咁不過嘅時候咧，我哋咧先即係聽一聽咧，我哋另外一個 VO 啦嚇，有個 VO， 我哋聽咗個 VO 先嚇。因為咧依一單案咧，頭先我哋仲未講完嘅。咁就因為一路以嚟我哋都冇講佢個頭，即係嗰個死者嘅頭啦，最重要嘅頭去邊啦，同埋佢嗰個屍骸咧，究竟仲有冇下文咧？我哋聽一聽先。 1997年6月23日星期一下晝3點幾。氹仔舊大橋旁邊嘅一個地盤出現咗一陣嘅恐慌。 我當時喺地盤度做緊嘢，突然之間喺草叢入邊發現一袋臭到不得了嘅嘢啊！咁我好奇之下咪揭開袋嚟睇咯。哇！點不知我竟然係兩個溶爛爛嘅人頭啊！哇！好恐怖啊！咁我唔理3721，咪即刻報警咯。 大批屍警人員接報到場。在發現頭颅冇几远的地方，有更加多的惊人发现，一宗震惊全澳门的肢解案，还原真相的一刻已经越来越接近。 原来个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即是工地那里呢出现的。哇，你想想当时呢，即这个凶徒呢都几厉害，他就这样掉咗喺嗰個即係工地嗰啲草叢嗰度喎，嚇都係盡量快啲甩身喎，諗住係嘛，嚇相當之即係恐怖嘅呢個情節，我覺得。咁啊好多時咧都揾唔翻個人頭嘅喎，咁啊但係呢一單案咧都即係算係咁啦，始終死者都即係屍骸就一定係即係已經係即係粉碎曬㗎啦，咁但係起碼即係揾翻個人頭啦叫做，但係當時咧都已經即係爛得好緊要，因為一計落去咧已經都死咗係差唔多成個禮拜㗎啦，嚇。咁就喺呢一個香港回歸前嘅呢一單咧，即係咁恐怖嘅命案喎，當時發生咗嚇。咁我哋即係其實而家咧就啱啱好啦，我哋就接通咗阿鄺師傅個 friend 底啦。咁就而家就係喺澳門啦。呢個叫咩局啊？頭先你話叫係一個 民政處 嚇，裡面嘅一位高層金生。金生咧同我哋講翻咧當年嘅佢一啲嘅即係經歷啊。金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不好意思啊，騷擾到你。 唔緊要。 多謝你啊，金威。 騷擾到你平靜的生活啊。 我唔緊要，唔緊要。 因為又要你諗翻咧，即係當年咧，即係依一單咁恐怖的即係命案啦，你當時即係參與同埋身處其中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當時你嘅一啲即係回憶咧？ 嗱咁樣我哋屬於政府部門一個渠務處一個部門嘅，咁我哋睇到新聞啦，咁就當日發生個兇案啦。實際我哋去工作咧就係唔係係當日嘅，咁我哋接到上級 order 啦，就話協助警方。就話調查一宗兇殺案，即係做一個取證啫。咁我哋因為佢之前我哋即係喺呢段期間係購置咗一部啲叫CCTV， 係主要係落渠道嚟偵即係監察個渠道嗰啲被攞啲數據咁嘅。咁佢見到我哋有個咁嘅儀器咧，咁就即係叫我哋就幫手可唔可以喺呢個下水道睇下。那些殘骸會不會衝到入個下水道嗰度？咁要上級 order 咁啊，我哋咪出去派出一個通渠隊，就出去呢個現場喺公共渠網度落嗰部 CCTV， 咁啊睇下即時，因為我哋本身 TV 有個鏡頭入到個渠嗰度嘅，即時喺呢個馬路上有個電視機睇到個影像喺渠入邊有乜嘢嘅，咁我哋咪落去睇咯。咁協助警方，咁喺成個過程之中，我記得係由下晝開工兩點三點到啦，去到成六點，一直個渠個鏡頭一直伸到入去渠好深嘅。咁但係無奈都睇唔到有關要求警方即係睇到即係有關嘅殘骸個屍體嗰啲殘骸咯。 即係已經講咗俾你哋聽話，可能會揾到呢一啲殘骸喺度。 可能因為佢就咁樣嘅。咁佢啲屍骸，即係佢喺廣發現啊，或者喺嗰啲廁所度發現，或者我啲渠道發現嘅。咁實在喺大酒店入邊範圍之外嘅，就警方可能會懷疑，即係可能經過一兩日啦，或者經過一段時間衝咗落呢個公共個渠網嗰度。咁希望可能警方要求攞多啲嘅，可唔可以揾多啲或者部分殘骸啊，或者揾多啲嘅證物或者資料啫嘛。就要求我哋嘅渠務嗰邊就幫手睇唔睇到有關啲咁嘅證物。咁唔排除可能啲屍骸可能藏喺即係未沖曬出去渠網嗰度，或者沖塌落去更加遠啲嘅渠網嗰度唔出奇嘅。或者可能呢沖到一整個渠網系統，可能沖到落譬如整個渠網去到呢個污水處理廠，污水廠可能處理咗都唔出奇啊。咁呢啲渠即係污水渠嚟嘅，應該唔會落呢、這個出大海嘅。正常人計入出去翻污水處理廠，經過處理咗之後咧，污水先排出去，或者即係處理咗之後，你先排出去呢、這個海咯。咁但係唔會去到咁遠嘅。咁警方我諗即係盡量即係可以揾到呢關於有關呢啲殘骸啫。咁我哋都協助到警方成個下晝咯。咁警方當時都有現場即係睇住個電視機嘅，睇下啊。我哋唔記得有冇當時係吸咗餅帶俾佢咁樣。咁總之我哋取證就取唔到咯啊，咁情況咯。 我見有啲相咧，就要揭開嗰啲沙井嚟睇嘅喎。 係啊係啊。 嗰啲即係同事係咪都好即係驚下咧嗰時嚇咁樣要做啲咁嘅工作啊？ 唔係咁都唔大人都唔會咁驚嘅。係。咁即係始終都係係白天做嘅，同埋有成隊 team 去做咯。咁大家將個東渠車嘅我哋叫 CCTV 個電視啦，將個 CCTV 搬咗架車仔個鏡頭嘅，咁吊入個渠入邊嗰度。咁個渠個本身架車咧，等於機械人咁啫嘛，可以喺渠道入邊行到幾十米嘅，或者行成條渠行過個曬嘅。咁喺行一行過程中咧，就個鏡頭會360度啊，左右咁 pan 咧，或者上下 pan 咧，可以甚至 zoom 埋嚟睇到個鏡頭係。即係入邊渠有乜嘢咯？流緊水啊，有冇啲肢體殘骸都睇得應該睇得好清楚嘅。咁但係最後冇發現有睇到乜嘢咯嚇。 咁即係當時其實失算曬啲渠係淨係失喺個酒店嗰個範圍裏面係嘛？ 係啊，即係佢發現呢啲啲殘骸一直就係喺酒店入邊嗰啲廁所或者渠網嗰度嘅。 咁佢懷疑可能有一部分係衝咗出去公共嘅渠網嗰度啊嘛，因為咧酒店嘅渠嘅始終都會落翻入呢個街道上個渠啊嘛，啊，就首先叫我哋去幫手去咩咯，去落個渠一探測器咁啊 check 下有冇啲發現有啲咁嘅證物啦，啊， 即係酒店嗰個渠網係本身應該係會幼啲嘅。即係會窄啲嘅， 係啊，有啲嘅有啲啊。通常啲一般酒店呢啲或者四寸啊，甚至六寸啊咁落到去本身大廈自己渠網，大廈渠網咧就會駁翻入我哋政府嗰啲公共街道嗰啲渠網。公共街道渠網梗係好大啦，有啲大到成米都有嘅咁啊，就咁啊。 咁啊嗱，阿金生你又對啲渠務咁熟悉啦，我哋就唔係好明啦。咁嗱，因為我哋香港有一單咧，就係喺2008年發生。有一個男仔咧，就係喺佢嗰啲劏房嗰度咧，就話説咧，就總之有個女仔唔見咗啦，有個女仔去過去嗰度就都係提供性服務，跟住咧就唔見咗，咁然之後咧就喺呢個沙井，喺佢屋企附近嘅沙井咧，就揾到七塊嚇呢一個屬於呢個女死者嘅呢個女失蹤者嘅一啲肉塊，咁但係今次咧，我聽到個資料就話揾到成十桶。啲懷疑係玉碎喎，你嗰時有冇聽到呢一個係即係揾到咁多嘅玉碎咧？真係 咁，我哋都係從因為我哋唔係司警人員，唔係警察人員啦，我都係從報章聽到咯，即係報章睇到咯。 都揾到唔少嘅喎，好似都 現場我哋根本都入唔到去，咁我哋就喺即係街道上個渠網先可以入去，即係話街道渠網去做一個幫協助警方去攞取證啫嘛。實際喺酒店一邊啦，或者調查啲過程中，我哋冇參與嘅。 咁但以你即係對呢個渠道咁熟悉啦，即係咁豐富嘅認知，即係其實一個人如果佢即係將一個人即係叫咩啊斬件啦，一塊塊咁樣透過個廁所去沖走，其實你自己覺得咧，即係有冇可能係會成功而唔會失處個廁所嘅咧？要係咪要好細好細？ 嗱，你大家都要即係用呢個 common sense 去睇啊。頭先啊，呢個主持或者部分主持都講咗廁所或者即係大廈入邊啲渠咧，個工程都會比較細啲嘅。 係 我哋用英寸嚟計，有啲四寸，有啲六寸。咁你睇下你肢解去到個碎嘅程度有幾碎啦？ 四至六寸。 係啊，你睇下你大佬你想象到啦。如果有個骨嘅係咪啊？大啲嘅人腿嘅，你根本冇可能衝到。 哦，咁佢又未至於，佢就未至於係啲骨，佢係嗰啲肉啫，一塊塊片出嚟。 咁呢啲應該照道理應該衝到落去街渠嗰度，通過大廈個渠網，跟住你啲水又會有個沖刷作用啦，或者帶連埋嗰啲殘即係殘骸啊，或者啲碎肉啊，會衝到嘅，會衝到嘅。我即係嗰即係認識啊。因為我哋做渠務咁耐咧，喺呢個公共街道渠入邊比較大啲咧，鞋啊，甚至有啲我哋啲匙羹啊，甚至好多啲，譬如家庭用具啊，都衝咗落渠網嘅，好離譜嘅。 我知道咩情況下要沖鞋啦，一定係嗰啲咧通奸啊，嗰啲啪啦聲，即係毀屍滅跡啊，係咪先？一係就掟落街，一係沖走去啊嘛。同埋好多係衝毒品噶嘛，係咪啊？即係啲毒品咧，有警察 都計一定衝到啦，衝到散曬啦， 警察嚟搜嗰陣時， 用啲水嗰度啊。 因為嗰時咧，即係有個差人同我哋講咧，佢哋去搜毒品咧，佢第一時間咧就話要關咗嗰啲喉先，即係唔俾佢哋咧嗱聲衝走啲毒品咧，係啊，等佢哋即係要揾到佢哋證據噶嘛。 係啊，毀屍滅跡咁啦，嗱，即係佢衝啲毒品好，衝呢啲比較碎少啲嘢咧。其實我話透過呢個大廈啲渠網，我已經衝到嘅，應該衝到嘅。 但係要嗰個引得佢好有心機咁慢慢衝啫。如果佢好心急，一堆咁樣整落去，跟住諗住企圖咧撳一個水掣就即係衝走曬咧，其實好多時就 好難嘅，係啊。即係有冇咁冷靜啊？我諗即係我心理上嘅有冇當時咁冷靜？哇！逐件碎，逐件衝。我想呢樣嘢真係心理專家去 check 咧，呢個兇手係咪咁冷靜啦？ 我哋睇嚟就唔係喎，呢個佢好急喎，衝得係咪 應該就唔會啊！如果唔係都唔會留下咁多證據啦，係咪？係 咯，佢真係好狼咯，同埋嚇。 好狼，好兇殘啊！ 同埋佢可能係即係佢初頭係咪意圖係全個人衝走曬嘅咧？但係後屘發覺係唔 work 嘅咧。 冇可能 ，first come first 冇可能嘅，正常衝就曬係咪 啊？咁如果唔係佢咁樣帶住兩副骨咁樣，即係帶住兩個大袋咁樣行咗去，人哋都估到你係即係帶住個即係啲死者嘅骸骨走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 如果你話兩手揈揈行翻出嚟喎，我唔知咩事喎，咁樣佢唔知去咗邊喎，咁樣就 唔係我據我瞭解，即係佢唔係為好多錢啫，係嘛？即係做出咁嘅行為，真係心理上咪有啲即係有啲即係變態係點樣啊？ 唉， 係咪先？ 真係呢單案有冇令你留低咗啲陰影啊？喺你人生裏邊？ 我咁啊，人生仲有幾十歲啦，咁我都覺得係 有冇發惡夢啊？ 即係唔係自己親身經歷咧，就話唔係發生喺自己或者喺房嗰度，即係冇話印象咁深刻或者咁驚咯啊 ！OK， 好啊，咁啊，祝阿金威先生你 恭喜 你啊，工作愉快啦，同埋更加步步高升。 好， 唔該曬金威， 唔該曬你啊， 好，唔該曬金生。 咁啊，好彩阿金 Sir 咧就冇留低咩陰影，但係咧陣間嗰位咧，即係我哋而家準備接通佢電話咧，另外一個老友啊，你係嘛？唔知佢又有冇啊？呢一單案有冇令佢留低陰影咧？因為佢又再埋身啲喎， 係啊， 佢再埋身啲喎，佢煮啲肉啊，先你話。 是不是他精靈他精靈他那個經理哦，但他見到他精靈 陣間聽一聽他講 的 他 講完我都哇 我都真的現在準備接通他電話，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要交代一下，其實剛才不是說找到一個叫李展陽的人，然後發現原來是捉錯人即冤枉了人，然後發現真正那個兇手其實是誰呢？身份就很快落實了，是不是？不如我們講一下 係，好禮讓 了。 OK， 咁佢後尾就發現嗰個假身份之後，就揾到咗真空咧，就叫宋文慧，就29歲吉林人。 啊， 咁亦都已經證實咗佢係一個賣淫集團嗰個組頭喎。係，係啦。 即係果然係即係個樣亦都係核對咗啦，係真係佢啦。 真係佢啦， 即係唔會拉錯人啦，今次就。 佢好似本身同阿張超都係同鄉嚟嘅呢個。 都係吉林同鄉。 都係同鄉啦，就所以變咗嚟講就他安排他落去澳門嗰度揾食嘅成個過程。 咁啊，其實殺人的唯一嘅原因啦，我諗唔係奸殺先啦，即係唔係為咗奸因奸不遂啩？咁啊，據講咧都係因為咧佢係即係一個字啦，即係個賭字，即係累死啦。咁啊，自己咧就賭債纏身啦。咁有人話20萬啦，爭有人話30萬啦，咁樣唔知幾多萬啦。咁啊，總之最後咧佢就想向啲小姐落手，就想打劫佢哋係嘛？係嘛？阿 Raymond 聽到個版本係咪都係咁？ 我就聽到的版本就係佢係爛賭嘅，都係打劫之類嘅嘢啦。 想打劫啲小姐？ 我唔知道，但係而家我聽翻你哋咁講嘅話，如果打劫嘅話都唔會好多錢嘅啫，係咪先啊？ 你點樣估佢當時嘅心態咧？呢、這個人即係佢冇其他途徑。 頭先你哋話啲殘骸身啲殘肢身上有毒品嘅，佢可能吸食咗咯。佢哋都你錯手殺咗人， 佢自己都係可能係一個迷幻狀態。 或者錯即係迷幻狀態之下錯手殺咗佢。 哦，呢個 point 緊要喎，係咯。 但係有另外一個版本就唔係打劫嘅，就係因為佢哋啲錢咧係扣咗喺個雞頭度噶嘛。係。咁就因為阿張超要翻鄉下，諗住唔做啦，翻鄉下就結婚。咁就想話問佢攞翻錢啦。 哦。 係啦，咁佢冇錢俾佢啊嘛。佢冇錢俾，如果爆咗出嚟咧，後邊仲有幕後主腦噶嘛。咁知道咧，佢就死緊噶啦，係啦。所以咧，佢就不如就諗啊，懟冧佢好過啦。 嗯。原來咁，但係都咁，使唔使去碎屍咧？啊，咁會唔會因為其實好多人講話，即係如果還掂，我俾人拉到有屍體發現咧，我就死梗㗎啦。 係 啊，咁唔碎屍咧，我都仲有一條生路係嘛？好啦，呢件咁恐怖嘅命案咧，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一個咧，即係當事人啦。咁啊，唔好阻佢咁耐啦。咁佢咧就係阿張錦輝先生，張生你好。 張 先生你好啊。 你好 。唔好意思啊，打咗你啊，而家。 好，冇問題，冇問題。 嚇，退休嘅咯喎，好逍遙嘅咯，而家係咪？ 係啊。 咁我哋又要你即係回憶翻呢一單即係咁恐怖嘅命案添。 啊。 咁啊，不如講少少，你當時咧就喺呢間酒店係從事保安工作啦，係咪？ 係啊。 不如講少少當時即係案發嘅情形係點咧？喺你嘅印象裏邊。 哦，案發情形啊。 嗯。 當時咧就係朝早10點零啦，我哋入邊酒店嗰啲坑渠啊，全部塞曬。咁啊，工程部啊，出去即係外圍通啲坑渠嗰啲嘢啦。咁啊，你聽唔聽到啊？聽唔聽到？ 聽到，好清楚，好清楚，你好有中氣。 咁樣啊，一掀開曬嗰啲沙井啲嘢啦，即係啲玉碎啊嗰啲嘢咧，同埋嗰啲水咧，即係全部喺個沙井蓋嗰度啊，湧曬出嚟，湧曬出嚟嘅周地都係啦。 咁啊帶咗唔知嘅係嗰啲係人肉嚟嘅，咁啊以為係嗰啲廚房佬啊或者酒樓嗰啲師傅啊整蠱啦，即係將啲肉剁碎曬，抌曬落去沙井度整到濕曬啦。咁啊，即係成地都係繼續通啦，即係諗住冇問題啦，即係諗住咧惡作劇嘅啫。咁啊通啊通啊通啊通啊！通到又咁啊，走啲手指出嚟咯喎！走啲手指出嚟有問題啦！ 你自己見到啊，淨係？ 係我見到。當時有人見到之後咧，叫我哋出去睇，我哋都係見到有啲手指啊，即係好似手指咁樣，就唔係成隻手指。咁啊，即係好似類似手指咁樣，即係啲骨啊嗰啲咁嘢啦。 即係一細一細節有冇指甲㗎？ 係啊，有手指甲嗰啲咁啦。咁啊，雞咁啊都冇問題啦，繼續通啦，通下通下啦，就即係發現啦，嗰啲女性啊，女性嗰啲乳房嗰啲，即係嗰啲乳雲咁樣，成嚿走出嚟啦，走出嚟咧就知道係即係有問題啦，咁啊全部停曬工，即係唔夠膽再通啊，咁啊即刻報案咯，即係咁樣發現咯。咁你即刻報警察啦， 其實之後 警察嚟睇啦， 哇， 當場封曬現場噶啦，即係唔俾人再喐噶啦嗰啲嘢，係啦，就係咁樣， 好震，好震驚， 發現啦，係啦， 係咯，因為你哋酒店不嬲都應該都幾平靜啊 嚇，係啊， 幾好治安啊咁樣，又有好好嘅保安，突然間發生一件，因為你哋仲係做保安主任係咪嗰時係嘛？ 嗰陣啊，都係領班啦， 領班嚟。即係老虎頭上釘失攬喎，係咪先？咁點 都唔係一定嘅，即係酒店乜嘢古靈精怪，咩都有發生嘅。係啊，咁啊，今次話哇，即係你成地都係咁啊，嗰啲肉啊嗰啲嘢，即係肯定有問題咯。咁啊，即刻報警察啦。咁啊，警察嚟睇啦。咁即係揭發呢件事咯。 剛才你話咧，發現到即係女性嘅乳房組織咧，其實事後咧，警方咧就發現到一啲直袋喺度，咁即係懷疑係即係可能係女死者曾經係進行過即係隆胸手術啊嗰啲咁啦，亦都即係揾到咧係即係兩個人以上嘅即係手指啊，屬於兩個唔同嘅人，後屘先知道咧係兩個即係唔同嘅，即係有兩個，起碼有兩個失蹤者 係 一個咯，因為嗰時其實登記嘅係只係一個女仔啫嘛，係咪？即係登記入住嘅係一個女仔啊。 當時我哋又唔係好清楚啦，嗰陣啊要警方去了解啦，即係我哋當時發現就係咁樣咯。係， 咁有樣嘢你又好清楚喎，好似話係咪有人即係攞嗰啲肉咧去試下，即係蒸嚟睇下係咪即係人肉？ 啊，咁啊，其實即係大咗啊，有啲肉碎出咗嚟啦。咁我哋經理啊，即係酒店經理啦，有啲啊，即係揾啲肉試下係咪？即係仲未知道係咩肉。咁蒸上去嗰啲蒸爐嗰度蒸下佢啦，蒸熟咗之後咧，都唔夠膽斷定係咩肉，不過咧仲未發現係嗰啲魚雲啊嗰啲嘢走出嚟，咁咧就當冇件事繼續供咯，通下通下就走啲咁嘅嘢出嚟咯。 咁佢蒸咗之後就會知道係咩肉噶啦？ 都唔知係咩肉，唔夠膽咪。斷定係咩用嚟嘅？ 我諗唔到點解佢覺得蒸咗之後就可以。 佢可能諗住即係廚房呢啲廚師有經驗啦，蒸熟咗就可以知道係咩肉啩。 我諗佢開頭諗住唔係豬就牛噶啦，或者羊噶啦，就蒸咗出嚟睇下點啦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一望就望到係人啊牛啊？ 唔會，係啊。即係唔夠膽肯定話係啦。 即係你見到嗰啲肉咧，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嗰啲大細？ 我唔見到。 你冇見過，但係你頭先就話見過係手指。 係啲人咁講啫。係。即係廚房啲人翻落嚟就咁講嘅。 但係手指就係你親眼見到 係 咪？ 係。 手指係分到係邊？ 即係骨，即係手指骨咁樣咯，有啲指甲咁樣。 手指骨。 係啊。 就唔知係邊一隻嘅手指啦。 係啦，唔知啊，真係唔知嘅。 咁啊，當時即係酒店裏面咧，仲有啲咩即係大家仲有啲咩記憶啊？記唔記得大家講過啲咩説話，或者見過啲咩事咧？仲有？ 哦，咁一見到嗰啲雞過嗰啲走人啦，過嗰啲走曬去啦，等警察嚟搞啦。 係。 啊。 咁之後有冇 咩發現㗎？ 有冇影響個生意啊？嗰啲咁樣㗎嗰時，應該 都少少。應該啊，嗰陣雖然九七咧，真係好勁啊，差唔多係沙士時期一陣㗎。 酒店都好靜啊。咁我呢件事發生啊，定係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嘅。 嗯嗯嗯， 係啦，係。即係你始終係好恐怖嘅事啦，呢啲嘢。 係。咁你講到恐怖咧，我又不得不問下你咯。有啲傳聞咧就話呢個總統酒店都幾猛下嘅喎，有冇啲咩靈異傳聞？ 嗰啲係即係都好多房客先咁講。 係。 咁我哋啲同事咧都。 話 唔夠膽翻上個房間啊！ 成日都有㗎。 啊，走唔走啦？有啲啊租咗4:00-5:00租咗房啊，咁啊即刻走翻落嚟話退房唔住啊，都有㗎。 唔係啊，住7樓啊。 咁啊問佢咩事，佢話：誒，總之我唔住你哋間酒店啊，即係有啲密房。 哦。 啊，都有㗎。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七樓係咪會比較猛少少咧？ 七樓啊。 嗯 嗰度啊，應該咧連續都發生一兩單命案嘅。對峙之後咧，就有個人啊，俾人嚇咗都喺七樓嘅。 係咩？ 嚇！係啊！ 我哋冇聽過喎，呢個可唔可以講詳細少少啊？呢個真係唔知。 呢個我哋都唔好，即係有發生過命案。 嗯。 啊！即係俾人即係捅死啊咁嘅。 係幾多年之後嘅？係。頭先就話97年啦，我哋講緊嗰單。 啊，九七啦，應該係一兩年後嘅事啦。 係，呢個真係要查一查，即係都係喺七樓啊！你意思係？ 啊， 係。係，咁都幾。 你唔係酒，你通常酒店啦，即係即係有咁嘅嘢發生㗎啦。 係，間間都有啲咁嘅即係故事嘅，啲不幸嘅事件發生過。 啊。 咁你話，但係都係同一層，就真係有幾巧合。 係啊，係啊。 嗯。 是 啊，有個傳聞又要忍不住問一問你，雖然如果你不方便可以不答我的，咁啊即係聽過一個傳聞咧，就話即係酒店方面咧，即係為咗可能不想啲嚇親啲住客啦，咁啊將即係嗰個案發嗰個房間的門牌咧，即係會有啲倒轉咗嘅，即係同其他房間的號碼倒轉咗嘅，有冇聽過呢個傳聞咧？ 應該冇嘅，聽唔到呢個傳聞。 應該 不是一樣的嘛， 即都是那間房嚟嘅， 係都係嗰間房。 咁但係當時你即係有冇話聽到啲同事話，不如有冇人建議話，不如呢間房以後唔好租出去啦，咁有冇咧？ 因為都得你，我哋做生意噶嘛， 係啫， 點可以咁講啊？ 但係又真係好，即係你好驚噶嘛，真係有兩個，而且又即係兩個。 唔係呢間房都供咗一段時間嘅，供一段時間先再賣嘅。 再租出去， 係啦， 係。 但係咪成間酒店喺時候都有一個大裝修做過呢？ 哦，有啊有啊，之後幾年之後，我哋酒店全部酒店翻新過曬。係啊。 當年有冇做過 房間啊？嗰啲翻新過曬。 有冇做過法事啊？當年？ 應該就冇啦。 應該都冇嘅。 竟然做 唔做？唔做？ 係咯。 啊。 哦。嗯，有冇話即係諗過話，即係大家有冇商量過啊？不如做啲法事去超度下死者啊咁。 啊，冇都冇啊，唔見有。 係。可能喺嗰啲環境都唔係好。 如果你喺酒店做法事，又係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影響 嘅。係啦，即係你話俾人聽有嘢啦。 係啊，冇錯。 明白明白嘅。咁但係因為即係你作為當時做保安嘅工作咧，一定要問翻你啦。因為警方其實喺閉路電視嗰度咧，就即係。都睇到個即係呢個兇徒啊，同埋即係兩位嘅女死者出出入入噶嘛，係咪啊？即係可唔可以講下？ 當時我哋酒店啦，即係仲未個樓層咧，仲未有閉路電視嘅，係嗰啲大堂啊，嗰啲門口啊，主要嘅位置先有嘅啫。 係，果然 係。所以喺房間嘅嘢，即係走廊啊，或者樓層嘅嘢，我哋睇唔到嘅。 嗯。 啊。 咁後屘就裝翻閉路電視。 後屘先啊，裝翻曬啊！即係呢件事發生之後。再重新全部裝翻曬嗰啲電視啊！ 嗯，咁有冇再加強翻個保安啊？即除咗話裝翻閉路電視啊，即係冇話對啲即係住客啊，要再即係多少少嘅資料留低啊咁樣咧？ 哦，都咩㗎？即係如果你覺得佢有問題，我哋都會留意咯。 嗯， 喺個樓層嗰度會留意得下啦。 嗯， 或者佢入廁啦，咁我哋都會留意嘅。 係， 即係注意啲咁咯。 即係覺得佢有可疑，咪注意少少咯。 即 係閉路電視可以睇到嘅。 係。 啊。 嗯。好啊，咁就多謝你同我哋嘅分享啦嚇，咁就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多謝曬你先，好，唔阻你啦嚇，好，拜拜， 多謝曬張生嚇， 拜拜， 係，咁啊真係幾唔好彩啦嚇，俾即係俾人揀中咗呢一間酒店嚇，就作為呢一個即係命案嘅一個發生地點啦，咁對呢間酒店都即係始終係有一定影響嘅啫，咁多年嚇，咁但係即係。不要住七樓咪得咯，唔好住七樓啦。咁我哋揀六樓或者八樓啊，唔該。 唔好咁近啊，都咪即係唔好住嗰間嘅。 唔好住嗰間啊！ 我啱啱講開就我個女就做護士，喺山頂嗰度咧就實習期間，幾個月前嘅，佢都聽到一單係總統酒店 嘅鬼故， 送嚟一個人，係佢係自殺。 哦， 係幾個月前啊？ 幾個月前嘅。 在酒店裏面自殺。 自殺，但咧我女話個差人同佢講咧就好奇怪，佢就打電話去叫救命嘅，即係打電話去警 啊警署嗰度 就叫救命， 自殺者打 電話 叫救命嘅，但係佢而家咧就係自殺嘅。 哦，即係佢打電話嗰時已經係自殺咗。 係。 佢總之我個女話好奇怪，個差人都覺得好奇怪。 因為自殺， 你又自殺，你又要打電話嗌救命，但係佢自佢咧係用嗰啲陶瓷刀咧，就係好利嗰只，係佢又戒到隻手啦， 咁樣 屌揈嘅， 咁樣呢個情況就可能佢中途忍唔住痛， 佢又 就打 戒個大腿， 哇， 又戒得好深嘅， 係咯，兩個位都大， 戒得好深嘅， 唔係用餐刀啊嘛。 陶瓷刀， 陶瓷刀 好靚，嗰只陶瓷刀 好靚嘅陶瓷刀， 用餐刀即係自己帶去 嘅 咯， 自己帶去， 自己帶去酒店，唔知係咪住七樓？ 要問一下先得啦，真係要問一下先。 咁你要打電話 啦，真係 係幾個月前嘅事。 嗯，咁後屘點咧？佢在唔在生咧？而家救唔救得翻？唔知。 啊！呢層我冇問。 嗯。 我女講完啊，跟住 跟住就停咗啦。 停咗啦。 咁你得閒幫我哋跟進下，咁我哋即係想知道多啲，即係譬如關於呢間酒店嘅事蹟啦，或者係有其他即係澳門嘅。奇案啦，好想揾你哋繼續幫我哋誒，即係搜集下資料，知我哋咧即係隔咗隔山打牛，正所謂真係。咁啊，多謝你幫我哋搜集多啲資料，同埋咧即係揾到一啲咁好嘅嘉賓，即係做我哋嘅訪問啦。因為呢啲口述歷史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值得去聽一下嚇。咁因為有時候我哋睇書咧，嗰啲資料始終你都係二手資料啦， 嚇 都會有啲出入嘅，都會有出入嘅。 有出入，唔同嘅當事人講噶嘛。 係啊， 係啊， 因為我仲以為係有走廊係有閉路電視，原來係冇嘅。 當年啊，我問一問，我覺得奇怪，咦冇嘅咩？ 原來冇嘅。係咯，所以一定要問翻當事人先知啊！咁阿 Raymond 都知道係原來冇嘅。好啊，咁啊多謝曬啦，多謝曬 Raymond， 多謝曬阿郭師傅做我哋嘅嘉賓，多謝阿 Jason 同埋阿韋古王。咁啊時間咧差唔多啦，咁下次不如我哋講八仙飯店啦，因為好多奇案迷咧成日問我哋幾時講呢單先，幾時先 嚇， 我哋會還嘅，放心。OK， 好多謝曬，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五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